神的三一性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那么我们还讲到了如何来建立起我们的信仰啊等等。那么这是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那么其实呢，要讲的话呢，要讲许许多多啊。那我为了让大家我们有一个 general idea， 有一个啊统一的综合的印象，有关于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如何来回答那些异端邪说啊，怎么来抵挡他们啊，我们先把啊重要的讲一讲。有关于耶稣到底是谁啊，也就是说使徒信经第一句话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这句话呢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争议不算太大啊。相信神是全能的吗？是啊。是独一的吗？是啊。是全在的吗？是啊。但是呢，为什么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话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上帝的独生子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为什么他特别的提到了第二句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也信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呢啊。如果有人问你耶稣是谁呀，耶稣是神吗啊，如果他不是神为什么你要信他呢？如果他是神，那你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我信耶稣是基督之一啊。那么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一共要讲三次啊，这是第一次啊。I believe Jesus is Christ。我们先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真是完完全全的前来，来到你的殿堂，向你献上我们最真诚虔诚的崇拜。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唯独你，唯独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祝福我们以上敬拜赞美用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你的时光。我们也相信主啊，你会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接受你的话语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你话语中的甘甜，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渐进启示基督临啊 The progressive revelation of Christ's coming。 那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啊，到了使徒信经第二句话特别强调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上帝的独生子的啊，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不是明明的说了啊，耶稣就是基督嘛，对吧啊，尤其四福音主要强调了耶稣基督，对吧啊，为什么到了这里还要在使徒信经当中郑重的来宣告我信耶稣基督呢啊，也就是说几千年以来，尤其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的啊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啊，这个还有这个啊古典文明学家啊classical civilized scientists 啊，那么他们都一致的有一个意见，就是一致的认为耶稣基督啊，他就是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历史的人物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一个争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耶稣到底是谁啊，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争执啊。也就是说自古以来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公认的最有名的、最出名的、最知名度最高的人物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啊。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声称自己就是基督徒啊，也就是说有差不多25亿 啊，三分之一啊，全世界呢有七十多亿、七十五亿、七十四亿差不多啊。那么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啊，自己声称自己是啊基督徒。那么有十五亿的伊斯兰教组成的这个队伍啊，声称他们承认耶稣啊是继穆罕默德之后的全世界第二大的预言家啊。谁是第一啊？穆罕默德啊，比耶稣比他还小一点。还有呢，32%的人口，差不多就是一半了哈。他们呢不是基督徒，但是呢或多或少的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对吧？啊，我们中间如果有没有信主的，肯定也听过耶稣的名字，对吧？也知道有关于，知道或多或少有关他的故事啊。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啊、科学家、古典文明学家，他们都一致的认为，耶稣基督，也就是拿撒勒人的耶稣，不是别的地方的，别的地方有好多叫耶稣的啊，哎，拿撒勒人的耶稣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啊。那到底耶稣是谁呀？这是争论的焦点。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我们出去传福音，不是说我们这限于我们这一点点的知识，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历史，知道前因后果，你有备啊无患，对吧？我们去传福音是这样。所以从初期教会开始啊，人们对于耶稣啊，他是否就是基督啊，或者说耶稣是不是就是旧约所提到的弥赛亚、弥赛亚啊，或者干脆说耶稣是不是就是神啊，有关这样的问题呢，有过激烈的争论啊，大家都在激烈的争论啊。耶稣还有呢，就是耶稣的位格的问题，有关耶稣的神性的问题，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的问题，耶稣是不是神的独生子的问题啊，这些问题的话呢一直争论不休。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问题啊，有一点点偏差，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定夺是不是异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些不是，不但是有关于神论的研究，神论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面对着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问题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去回答啊。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是在早期教会呢就已经是非常的啊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初期教会开始，许许多多的信徒啊，他们就认为啊，耶稣如果是真神，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的这个从我们观念上，从我们理性上难以接受，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独一真神嘛，对吧？怎么又出来耶稣他是真神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耶稣是真神，那么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他和他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要搞清楚啊，要不就不合理喻，不符合我的逻辑，对吧？哎，不符合逻辑。所以呢他们就为了，他们争论的结果就是说，为了避免啊在真神上帝以外还有真神的学说，那么就于是乎就产生了，在初期教会就产生了一种否定耶稣神性的这种论点啊，我们把它叫做异端啊。但是呢当时呢你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对吧？哎，那么这里异端呢我们就叫做亚流派 Arianism 啊。那么到了公元325年的时候，在这个当初的教父啊，教父，所谓的教父，最初教父就是使徒之后啊的教会领袖啊，他们在纳西尔、尼西亚开了一次第一次有史以来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我们叫做尼西亚会议啊 ，Nazir Council。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激烈的非常争论的非常激烈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会议的结论就成为后来一直到今天基督教在历史上神学的基础了 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的基础就是从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啊。那也就是说几个，当然是几个世纪以后呢，经过几次的大公会议，最后确定了耶稣的神性与耶稣的人性之间的关系，把它理清楚了啊。然后呢，确定耶稣就是基督啊，就这样确定下来了。那么基督是什么意思呢？摩西亚又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两个呢名字呢？是吧？其实呢，我们知道新约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写的？希腊文。旧约呢？希伯来文。啊，新约的希腊文 Jesus 啊 ，Christ 啊 ，Christ 呢，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就是弥赛亚啊。那么翻译不一样，实际上是一位。那么什么意思呢？就叫做受膏者啊，弥赛亚或者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那么为什么叫受膏者呢？在犹太的历史当中呢，在全国各地呢，有他们按照宗教的仪式，只有三种职分啊，可以是受膏的啊，是当众受膏，打破玉瓶，然后把膏油啊倒在头上，表示什么呢？表示神的灵降在你身上了。那么你有了这个职分了，你要行使你所得到的神的灵给你的带领的职分啊，这就是受膏的意思啊。那么受膏这三种职分，我们知道的有什么？祭司，有先知，有什么？君王啊，只有三种职分。那么从古到今，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到马拉基这个旧约时代呢，没有一个人是身兼三职受膏的啊，或者是君王，或者是先知，或者是什么祭司啊。有的时候君王呢可能也能当先知，但是没有同时做祭司的啊，只有耶稣基督。那么所以在旧约当中，有关耶稣基督啊要来啊，已经有启示了，弥赛亚就启示了，就是但是呢，神的启示啊是什么？是叫什么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叫渐进式的启示啊。也就是说呢，神的启示不是一下子就给你启示出来，那是接受不了的啊，是渐进式的啊。那么这个启示呢，就是说让我们在每一个世代当中，有一部分啊，这叫渐进式的。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啊，你会发现啊，有关弥赛亚的启示就已经有了啊。所以呢，旧约中的启示中，神应许什么？有一位受膏者要来。那么受膏者干什么呢？啊，他说了，这个受膏者与我们这个犹太历史当中的受膏者呢是不太一样的，他身兼三职，既是祭司，又是先知，也是什么君王。所以犹太人呢一直就盼望这一位身兼三职的啊受膏者来啊来临。那么到底是谁呢？啊，在约翰福音呢，我们刚才读的导读给我们读的经文啊，在约翰福音最后了，到了20章30到31节的时候呢，约翰就给大家表明了，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下面一句话很重要，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什么？信耶稣是谁啊？是基督。然后呢，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得生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就是这一句话呢，就代表了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当中的作者所要强调的重点，就是什么？这四个福音的作者强调的重点就是耶稣就是什么？基督啊。也就是拿撒勒人这个耶稣，这位耶稣啊，就是那位要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要来的那个受膏者弥赛亚。啊， 大家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会发现弥赛亚是一个特殊意义的哈、啊。但是呢，到了大卫的时候呢，又赋予了新的含义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刚才我讲到了弥赛亚呢，在大卫之前只是说什么一位受膏者要来，但是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这位受膏者呢，赋予了新的含义，叫做什么？叫做拯救者。也就是说呢，是犹太民族的拯救者。这就是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经常啊，门徒问耶稣说啊，那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就是你吗？还是我们盼望别人呢？大家记得这话吗？是吧？哎，他就认为这个弥赛亚呢是拯救以色列。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大卫开始啊。大卫的时候呢，哎，就开始了，说是这个盼望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的一个盼望了。也就是说呢，那从哪里来的这个盼望呢？他得有个信儿啊！哎，这个盼望是当初啊，上帝应许给大卫的这个盼望，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的盼望。当初神怎么应许大卫的？哎，当初神告诉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什么坚立，你的国位也必永远坚定。”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Your house and your kingdom will enjoy forever before me. 你的国位也要永远坚定。Your throne will be established forever. 就这一句话就成为了整个犹太民族的盼望了。犹太民族就是因着这一句话，大卫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就要因着这句话有了盼望啊！所以因为上帝这个应许，犹太人一直盼望这位弥赛亚的到来啊！啊，而且呢，就是说，但是弥赛亚到底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弥赛亚，谁都不知道，连门徒跟了耶稣三年半都不知道啊！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不太清楚啊。但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人啊，他们研究圣经的，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呢，都是含糊不清的啊。但是他们知道一位拯救者要来临啊，所以为了让以色列人呢更加明白认识这位弥赛亚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让他们以正确的态度来盼望这位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上帝呢就体贴人嘛。他就哎用他的意象或者用他的启示，就启示了那些先知们，说你们把这个弥赛亚的形象给他写出来吧。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渐进式的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from the beginning from the Genesis 啊，从这个创世纪哎越来越清楚，等到大卫以后，所有的先知更加清楚了，就这位弥赛亚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就慢慢地浮出水面，大家都清楚了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然后呢到了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话呢，就完全让大家知道了啊。说这样的完成呢，就是我在强调的，就是是一个逐步的逐渐的启示。这就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啊概括的概念，就哦，原来弥赛亚是渐进式的启示出来的啊。然后到了诗篇的时候呢，啊，从诗篇啊一直到马拉基啊，这个时代呢大约超过500年的时间啊，那么渐进式的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清明，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没有美貌像我们像。哎，越来越让我们知道哦，耶稣基督什么样子都给你显示出来了，对吧？所以呢，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弥赛亚的形象不断的趋于清楚啊，这是弥赛亚。那么到了两约之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什么叫两约呀、啊、哎，旧约和新约啊，旧约和新约之间大约有多少年时间？差约400年时间，是吧？哎，那么这400多年的时间呢，为什么没有异象？为什么没有这个先知的预言？为什么没有写下来的东西呢？啊，哎，这个呢 我们以后再讲。但是这四百年，这两约之间呢，是以色列人备受欺凌的时代啊，因为他们还在被掳，对吧？哎，然后的话呢，受欺压，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呢，尤其渴望那位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言的那位拯救者弥赛亚的来临啊，所以他们热切的盼望啊，热切的盼望，然后呢？最终还是没有实现，为什么？为什么没实现？啊，很简单，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上说，既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什么生在律法以下。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啊，既至时候满足的时候，满足了啊。When the set time had fully come,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God sent his son born of a woman born under the law,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什么律法以下，这是时候满足了。完了以后呢，耶稣基督就降生。随着耶稣基督的降生，随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三年半的这个什么施工啊，然后的话，哎，耶稣基督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啊，经上的预言，经上记得说，耶稣经常在啊给这个门徒们啊，给法利赛人啊，在讲道的时候，经常说，经上记得说，经上记得说，对吧？就是指什么？这个经是什么经啊？旧约啊，旧约圣经。也就是说，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就差不多应验完毕了，还有一点点啊，也就是说90%多都应验了，还有一点点，那么没有应验，哪一部分没有应验？啊，耶稣基督的再来，对吧？还没有应验。那么我们也相信，啊，旧约圣经如何应验的，新约圣经的那一点点也必须完全的、彻底的。100%的 100% be fulfilled 要应验，这是圣经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一定会应验啊。那耶稣基督啊，在升天以前复活了，升天以前啊，他就给门徒说了，他说呀，我刚才讲的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预言以及什么和诗篇上的话，凡是指着我的啊话，都什么必须应验啊。这是在路加福音24章啊44节说的啊。摩西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写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Everything must be fulfilled that is written about me. The law of Moses, the prophets, and the Psalms. Everything. 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诗篇是写的有关于预言耶稣基督的，对吧？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都是耶稣基督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摩西的律法呢有吗？有许多，还有什么先知啊？所以 everything 所有的一切都要应验，这是耶稣说的啊。这是第一点啊。渐进启示基督临啊，基督降临呢是渐进启示的啊。那在第一点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在看见了啊，耶稣基督他即将来临之前，在旧约圣经当中啊，是如何向我们表明的啊？当然，这一阶段呢，我们也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挑战、异端邪说啊，许许多多的让人模糊不清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所得到的今天的信经啊，不是我们最近才出来的，是当初，也就是第一世纪末或者是第二世纪初啊，为了抵挡异端、对付异端，就产生了信经、尼西亚信经、使徒信经，是吧？这个许多信经啊， 那么所有的这些我们今天要完全的相信，而且呢非常的珍贵。那么第二点，圣子基督为真神， The Holy Son is the true God。 弟兄姐妹，如果你仔细考察教会历史，你会发现什么呢？会发现历史历代以来大部分的异端呢，他们有个特点，大部分的异端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神性上面出了问题。所以呢，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如果有的学说或者信仰或者宗派对于耶稣基督的神性产生了疑问，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为它是什么异端是异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叫耶稣基督的神性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不是说一半，也不是说三分之一，他怎么不是三分之一呢？圣父、圣子、圣灵不正好吗？三个人平分不是是完全的神这就是人难以理喻的、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按照位格来说，一位上帝一位上帝三个位格，对吧那么怎么来想呢？就是说圣子是完全的神，怎么来理解呢？也就是说圣子呢是什么？是在永恒里面和圣父是同一本质、同尊同职的也就是说他享受同样的尊荣、同样的崇拜和同样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如果有人、有的学说、有的宗派否认耶稣基督和上帝有同一本质，也就是说和圣父神有同一本质，那么或者说否认他是永恒存在的，或者否认他不是和我们所信的圣父上帝有同尊荣的地位的那么就是离开我们正统信仰的核心的信仰，我们就把它叫做什么异端我再重复一遍因为呢这句话呢逗号太少了就是如果有的信仰或者宗派或者学说来否认耶稣基督与圣父上帝有同一本质、同一个本质同一个这个有同有永恒性，或者呢和上帝和这个圣父上帝呢有同样的尊荣的地位的学说或者是宗派，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称为偏离我们基要信仰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信仰的核心的信仰，就是什么？就是异端那早期的时候呢，有一些信徒自认为很虔诚，非常的爱神不容神不容亵渎，所以他们叫做什么？就是他是强烈的异神论者就是异神论就是说他说我不能够接受耶和华上帝以外还有任何的真神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想办法来解决，他们相信耶稣呢是一个非常敬虔伟大的犹太人而且他的虔诚和他的伟大呢被上帝所悦纳，上帝呢就拣选了他然后呢就照着所应许的把他称为弥赛亚。他怎么成为弥赛亚的呢？他说的办法呢，你看很迷惑人当时成千上万人跟随他。他说耶稣基督不是受洗吗？一受洗的时候是吧，从水里一上来，圣灵仿佛鸽子落来了，是吧？那个时候弥赛亚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了，他就成弥赛亚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他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是亵渎那个真神一位上帝，也没有把耶稣的地位弄得太低了，是吧所以呢他有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感召力降在他身上以后呢他就成为了弥赛亚，就开始传福音。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神格唯一论，就把这种宗派叫做神格唯一论啊 ，patripassionism 啊，或者叫做什么，或者叫做这个收养论啊 ，adoptionistic 啊啊，神格唯一论啊 ，patripassionism 啊，就是说呢，就有一位啊，我不相信还有一位啊神啊，所以呢，他们也引用了不少的经文啊，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话呢，他们找到了像箴言啊、马可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许许多多啊。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不给大家啊再读。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派就是说呢，是神格唯一论，或者叫做养子论，或者收养，就收养 adoptionistic 啊。那在这个异端以后的话呢，出现了第二个异端。啊，又出现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就是亚流派。这个亚流啊，这个人呢、啊，他相信基督是首先被造的。哎，就像那个谁呀、啊，那个李长寿说，耶稣原来是生的，后来我上帝就这样把他变熟了，熟了以后呢就出生了，就是啊，是吧？他讲的还栩栩如生的哈，那。圣经里面有没有耶稣是生的呢？有吗？啊，有还是没有？有啊！大家还记得在什么书里面吗？啊，诗篇还有吗？啊，还有什么书？哥罗西书啊，对，哥罗西书啊，大家打开哥罗西书，打开的哥罗西书，我们第一章啊，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看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像，是什么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什么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什么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呢，那么这个亚流派呢，他们就说了，说什么？耶稣。按照圣经来说，基督是首生啊，首生是什么意思呢？他解释首先被造，啊，是首先被造的啊。那么，如果耶稣呢是首先被造的，他一定要比那个造他的要什么？要小，哎，这他的原因啊，就是说呢，他一定不能和那个永恒的上帝一样的存在。所以这个理论呢，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信众啊！哎，有道理啊！为什么呢？哎，这一个理论呢更好，一方面避免啊这个一神论，也就是说呢，另外还有一个神的学说啊，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啊，高举基督啊，他是什么首生的，首先被造的，然后别的都是靠他造起来，对吧？哎，他可以避免这些。所以就把耶稣基督的地位也高举了啊！所以呢，当时的教父有个叫亚特纳修的，他呢就什么，就看出亚流派的危险了啊，他就什么极力的来反对啊。后来就在尼西亚的会议上来决定了，基督的首生是生，不是被造啊，是生，不是被造。什么叫生啊？是在永恒里面的生。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生，叫永恒里面的生，也就和上帝是同本质的啊生啊，这叫生，哎，明白意思吧？就是说，圣子的生是在永恒里面的生啊，是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啊不存在的圣子的生。也就是说，恒是什么意思啊？永恒是 forever eternal，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永永远远没有时间限制啊，这样的话呢就和上帝是同职啊，同本职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啊、说三位一体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的关系是什么呢？圣父是圣子之父啊，圣父是在永恒里面的圣子之父，圣子是圣父之子，圣子是圣父在永恒里面之子啊，圣灵是从圣父圣子出来的灵啊，圣子灵是在永恒里面从圣父圣子里面出来的灵，所以呢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圣父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同地位，同样是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这说糊涂了啊。那我们简单就说，就是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圣经的根据啊，而且我刚才说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啊，都是在圣经里面有根据的啊。那你说我向神祷告，我是向神向谁祷告啊？向圣父祷告呢，还是向圣灵祷告，还是向圣子祷告呢？我可以向圣子祷告吗？可以啊啊，但是呢，基本上按照一个啊正常的顺序，就是我靠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向圣父祷告啊，但是全都是神啊，但是耶稣说我走了，走了以后派谁来？派圣父来？那反了是吧？哈，反了哈，那叫什么？派谁来啊？圣灵来，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感动我们怎么祷告，对吧？圣灵告诉我们如何是对，如何是错。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就重生了，对吧？我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们才能得救，对吧？哎，都是圣灵来做工啊。圣灵告诉我们，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啊。最后说奉耶稣的名，是吧？阿门。然后呢，向我们高高坐在天上的 Authority God, Sovereign God 来祷告啊。那当然，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呢，哎，是崇拜三位一体的上帝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圣子啊，圣子的神性。那么我们就是来崇拜我们的圣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由谁来？基督。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所以当初的亚流派呢，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就定为异端了。可是他的影响力到今天还有，至今还有他的思想啊，不能够啊被消除。你今天看哪一个宗派最像亚流派啊？啊，刚才我讲亚流派的特点什么来着？哎，对。对，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哈，耶和华见证人是最像亚流派。你去看看耶和华见证人的，我给讲完异端，你就可以看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论点了哈。我讲之前千万别看，一看的话万一啊糊涂了。耶和华见证人呢、啊，你看他那个画，他给你发给你们信箱里面图画特别漂亮是吧？都彩色的哈，哎呀，都是爱，哎，享受。但耶和华见证人的论点和这个亚流派。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的相似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小心啊，要小心。那么还有一些呢，其他的异端啊，有的时候呢也用这样的方法来解释耶稣基督的身份啊。我们把这个啊，这个李长寿他的宗派啊定为异端，就是这个原因啊。他也是把耶稣呢看作比地位比圣父神啊矮一点儿是吧，小一点儿啊，完了以后的话呢他也是被造的啊，对，所以说呢这就是异端啊，异端。所以我们定异端的时候呢，要根据什么？根据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否认他的神性啊，这是其中之一啊，其中之一啊。所以亚当纳修呢在第四世纪的时候影响力非常大啊， 很多人受他的迷惑。刚才我强调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这个重要性非常重要。圣经有根据吗？有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神才能够什么赦罪，对吧？哎，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大家还记得耶稣呢让一个瘫子啊治好瘫子，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你的罪赦了，对吧？耶稣看着瘫子的时候第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然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以后心里面想，这人说见我话的谁是谁呀、啊、Who said this blasphemy 啊，谁说的这个见我的话呀、啊谁敢除了神之外谁还敢赦罪呢啊，是吧？有这句话吧。哎，但是呢这是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神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这是圣经的论点啊，这是公认的。但是呢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能赦免人的罪，说明他就是什么，就是神啊。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对吧？神能赦免我的罪啊。所以但是圣经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神，这是我今天要强调的重点。因为很多人信主多年，耶稣基督人又问出了，耶稣是谁呀、啊、他是神吗啊，他和那个神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要想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证据啊，很多证据。哎，你看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下面一句话，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wor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什么 was God、啊、道就是神。这个道是谁呀？就是耶稣基督。基督就是谁呀？就是神、啊、所以说呢耶稣说，耶稣自己也说，我是生命的粮， I'm the bread of life、啊、我是世界的光，说过这句话吗、啊、I'm the light of the world, 我是、啊、这个我是门， I'm the gate、啊、我是好牧人，说过吗？ I'm the good shepherd、啊、我是道路，我是生命， I'm the way and the life，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 I'm the vine， 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上帝的名字叫什么？你说叫耶和华啊、耶和华当时刚开始没说我叫耶和华，他叫什么？我是，完了啊，这就是我是，就是上帝的名字啊。所以呢耶稣说，我是我就是啊，我就是那个是， I am who I am， 是吧？所以耶稣还说过一句话，说我与父什么原为一呀、啊、I and the Father 什么啊 ，one 啊，不是 is one 哈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plural form 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什么父，所以说我们就越来越明白了，越来越显明了，耶稣就是基督，基督的意图是什么啊？在哪里呢？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到了，耶稣基督是和神。啊，是同等地位的，不但如此，他将来呢，他还有权柄干什么呢？审判整个世界，是谁审判？耶稣，只有神来配审判这个世界，耶稣就是神啊，审判全地的主，他是 He's the judge of all the earth， 他是完全的神。也许呢，有人心里想了，好像耶稣，那么。为什么耶稣的神性那么重要呢？我就知道耶稣赦免我的罪啊就行了啊，我就很感恩了，是吧？耶稣赦免了我的罪了啊，我能上天堂了啊，他任务完成了。那耶稣的神性如此重要吗？重要啊。要不搞清楚的话呢，就让异端给啊搞糊涂了啊。因为耶稣的神性和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因为异端呢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偏离一点点耶稣基督的神性，就进入异端了啊。 异端为什么能够迷惑人呢？就是说因为它具有迷惑人的魅力和什么方法，也就是说呢，一般的人呢看不出来，他才能迷惑呢啊！你一看见他，一看，哎，这个人长得像鬼，肯定是鬼。那他那叫啥鬼的是哈、啊？真正聪明的鬼的话呢，你一看见他以后呢，你羡慕的不得了，这个人太美了，是吧？这个美丽的就是毫无瑕疵啊，对吧？哎。这个全宇宙当中，我就看着他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就他最美了。哎，他一想，我可不是嘛，是吧？我这确实太美了啊！所有的珍珠像这都挂在身上，哎呦，那华丽的不得了啊！哎，所以他想来想去以后呢，走哪去以后，天使都跟着他走啊，你知道吧？哎，所以他想来想去，除了上帝之外，就我了。要不我哪天我。换一换给他哈，换一换啊 ！I like the throne of God， 我喜欢这个上帝的宝座。他还没有真正篡权，他这一想就变成魔鬼了，魔鬼就这样变成了，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圣经说，神没有为天使预备救恩，但是他很厉害，他非常的这个强大，势力了不得，在天上，你告诉你。天上这好多了，天使你看不见，成千上万的啊，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有啊。然后的话，他一想不行啊，他就开始要和上帝作对，他一下子带走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让他带走了，厉害吧啊！所以有很多天使也倒霉了，跟着他走，你说不倒霉了吗？哎，有三分之一啊，将来这三分之一被打下来的时候，就打入地狱了啊！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所以魔鬼的诡计非常的啊，诡计多端。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是神呢？因为耶稣，因为基督是神，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我再说一遍哈，因为基督是神，我们才可以认识具体的认识神。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神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啊来的话，来表明出来上帝的话，我们认识的神是一种是个抽象的概念，对吧？因为神是个灵嘛，对吧？你看不见他，是抽象的。所以耶稣基督呢来到这个地上以后呢，你就可以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当中和人息息相关的关系当中，你认识到原来上帝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哎，哎，那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的救恩才能有功效。我再说一遍哈、啊，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个人，他的救恩没有价值，不可能救那么多的人，对吧？哎，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可以有无限的能力去救无数的人。所以他的救恩是这样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和神呢能够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和人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和他的门徒们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也能够和上帝建立关系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我们就应该什么向他敬拜。哎，你看这在旧约圣经的时候，经常有天使显现，以后天使一显现啊，显点神迹啊什么的，哎，当人去拜的时候呢，他天使赶紧说什么，哎，千万别拜我哈、啊、我和你都一样，都是拜上帝的。但是当耶稣在这样的时候，从来耶稣没说千万别拜我，说过吗？哎，有许多人，包括大麻风，被大麻风治好的，对吧？包括许许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我的主，我的神，就向他下拜，耶稣就接受他的敬拜。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神啊！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我们要向他崇拜。所以弟兄姐妹，我信耶稣是基督，是真神上帝，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真正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迹上面的啊，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的呢？是建立在行神迹的 那个主上面的，让你能够行出神迹的主身上的，你要建立在他的身上。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啊，只有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人才能够找到生命的路，才能得到生命啊。然后呢，生命，人的生命不是在神迹里面，你显个神迹吧啊，让我长生不老，那就麻烦了，老祸害了啊。人呀，神定的时间都有年限限制了，嗯，多活几年就是什么，就老不死了，就是啊，就是为什么呢？就会行很多的坏事，告诉你，为什么呀？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西家王，哎呀，别让我死，到我活活点吧。你说我多好啊，我这行了很多善事，是吧？你都让我死了以后呢，那是吧？我想多活点，这个神呢又说，先知，你再回去吧，告他一下，啊，说这个。我再给他15年收束，是吧？这15年他惹了不少祸，老祸还是哈，就把这国家给出卖了，你说？最后一祸呢，把这个最后先知，拿单不上，来找他说，谁来了？他说敌人来了啊，巴比伦啊，就派兵来说是，来祝贺我病好了，是吧？他说你给他看什么了？我把我国中所有财物都给看了，没有我一样不给他看的。啊，你要小心，你给他看这些，啊，将来的话，在你的子孙都要被掳走了。啊，你不是爱显明吗？都给你掳走了。他说什么？感谢主啊，在我活着的时候没这事儿，啊，子孙我不管他了。你看，所以神给人定的界限，生命的界限是有什么？是有疆界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相信我们的生命在神迹里面，我们是相信我们的生命在赐神迹的神里面的啊，这是最主要的啊。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在神的儿子里面，在我里面呢就有生命，也是说的啊，那么他是神的基督，他是神的基督，是来成全神的旨意的，是完成神的计划的啊，是这个来彰显神的作为的，是来显明啊，表明神自己的，这是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主日我们来到神的殿堂里面，我们是否预备好一颗自己的心来敬拜耶稣基督呢？啊，我们每一天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度过每一刻呢？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的话语，是不是以敬畏基督啊的态度而面对的呢？啊，还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啊，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是否能够以荣耀耶稣基督为目的，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啊，然后呢以他的生命为我们的生命啊，以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来效法他，来荣耀他，一生一世顺服他，高举他，然后呢来完成他所给我们的使命啊。愿荣耀归于神。我们请基督祷告。